飞电里偶然地看见了你，你忘了带钱，我带你赴养，心里有许多感激。这一天有多甜蜜，因为他呀很美丽。时光像流水匆匆像流水匆匆地过去，我们